晚上好，我是丹尼斯，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的官病数据。我国今日新增加了4087宗新冠确诊病例，包括21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的病例来到2627903宗。今日有4984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是2532036宗。目前有507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7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另一方面，今日亦都新增加咗七个官病感染群。随住我国和新加坡的陆路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在今日启动，新游长堤因为新冠疫情封锁了20个月之后，今日正式重开。首相特鲁苏伊斯马萨比亚科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日上午共同在长堤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在第一阶段的陆路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之下，乘客将会使用马新两国的巴士服务来穿行，所接每一日的往来的人数是1440人。而在空路方面，第一趟由新加坡起飞的班机将在今日朝早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而机上乘客绝大部分都是在新加坡打拼的我国游子。Ismail Sabri 之后同李显龙举行记者发布会上话，我国同新加坡同意扩大陆路同航空完成疫苗接种走廊，包括开通马新第二通道巴士服务同增加新加坡飞往我国不同地点的航班。首相指出，双方同意将所有组别的旅客纳入该走廊，但必须要符合两国的卫生要求。首相亦都向本地的媒体形容，去到新加坡进行的第一次官方的访问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亦都感谢新加坡政府，特别是总理李显龙的盛情迎接。他说，马新两国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两国的关系是历史悠久。另一方面，随着 Ismail Sabri 提议重启龙新高铁计划的讨论之后，李显龙回应的时候表示，新加坡欢迎这个新建议。他说，两国的交通部长将会探讨这件事，而新加坡期待我国提供更多的详情，以便进行研究，重新考虑这件事。卫生部长 Carrie Jamaluddin 表示，在我国和新加坡启动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的第一日，我国入境的地方鉴定了一宗官病确诊病例。他说，新游长堤国际入境处今早通报，一名旅客在入境的时候所进行的抗原快速检测结果是呈阳性的反应。他说，虽然由佛和新加坡长堤国际入境处通报一宗确诊病例，但是这个是不会对马新完成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造成阻碍。相反，这个反映在出发前和抵境的时候检测的重要性。Carrie 亦都表示，虽然新游长堤国际入境处通报一宗确诊病例，但是不会对他造成任何的反应。Carrie 亦都表示，随着新冠新病种Omicron 出现，卫生部将会提高基因组序列的检测，以确保一旦出现了 Omicron 确诊病例，将会可以快速地检测出来。他说，由于出现这个令人担心的新变种毒株，他已经向财政部申请额外的拨款，以便提升检测量。卫生部和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出在疫情的期间水灾管理标准作业程序。卫生总监但是陆希什阿杜拉说，在疫情期间发生的水灾肯定会对灾民和涉及的单位带来挑战，所以由灾民拯救和疏散的程序，一直到被安顿在临时疏散中心的过程中，都必须要遵守新常态。以上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听朝的7点播出，同你讲声晚安。